二十四位，给这续人，这儿郎定，这儿天管啊，薄凉汤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继续我们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接着和您一起呢，边听段子边来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今天呢，我们要看的是三字经啊，在介绍过了四书之后接下来的段落，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在这里呢，实际上还是在给孩子们呀，开列一个学习的顺序。四书熟悉了，孝经掌握了，通了，熟了，接下来呀，才可以去读六经。在进入六经的段落之前，咱们得先说说这孝经啊。虽然他说的是孝经通，四书熟，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其实是为了更加的上口，更加的合辙押韵啊，来这样编纂的。事实上呢，在三字经这部著作当中，是先介绍的四书，然后才出现的孝经。不过虽然孝经这部著作此时才出现，可是对于孝悌之道，对孩子们的要求啊，三字经的作者是从开篇没有多久就非常明确的提出了。我们可能还记得前面的段落，首孝悌，次见闻，学习知识是可以放在以后的，首先孩子要懂得孝悌之道，孝顺自己的父母，尊敬自己的兄长。孝经啊，这也是儒家的一部典籍之一啊，位列十三经之中。这部书在儒家的这些典籍当中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呀，都非常的喜欢孝经，大力的弘扬孝经啊，要求所有的读书人啊，学习的人都要去通这部孝经，也就是三字经的作者所说的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这是一个基础。可是历朝历代的学术界啊，很多的学者对这部孝经评价呢却不是很高，这就是它奇怪的地方啊。统治者喜欢，学者不喜欢，而且对于这部孝经啊，到底是谁写的，学界也一直有争议。传说呢说是孔子所做的，但是早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啊有儒家的学者提出，这个恐怕是后人的附会，这恐怕不是孔子所作。那么再到后来清朝的时候，纪晓岚编纂《四库全书》的时候，对这部孝经呢给出的这个介绍呢，是说这部书啊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一言啊，也类似我们之前说这个《论语》，徒弟们聚在一起，把不同时期他们听到的老师啊对于孝的这个论述集结成了这么一部孝经，里面也记录了很多孔子和弟子之间的这个对话。那么这部书为什么统治者和学者会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评价呢？我们仔细的去读一读《孝经》，就会发现《孝经》这部书啊，它以孝为中心，但是真正往后面我们去看，其实它是集中的阐述了儒家的伦理思想、伦理观。它肯定孝啊是上天所定的规范啊，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这个孝呢是诸德之本啊，所有的这些好的德行都是以孝为根本的，人之行莫大于孝，没有什么比这个孝啊，这是更重要的。国君可以用孝来治理国家，臣子能够用孝来立身理家。他呢非常明确的把孝和忠联系起来啊，认为这个忠呢其实是孝的一个发展和扩大。你先要能够侍奉自己的双亲，对自己的父母或者自己的长辈有一份孝心，然后呢把这个孝心从自己的这个家当中啊推广出去，最后推广成忠君啊。归根结底说白了吧，就是你要把国君也视为自己的父母一样啊，像对自己的爹妈一样去孝敬自己的国君。那么这是什么？我们说这不就是无条件的忠君的思想吗？这样的思想，那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怎么可能会不喜欢呢？可是 作为学者来说，无论是儒家自己的这些思想的集大成者，还是后世啊，特别是我们说到了这个咱们新的历史时期啊，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我们很多有着深厚国学底蕴的这些大家，对这部《孝经》啊，那是都不是评价不高的问题了，那甚至可以说是嗤之以鼻，严加的痛斥其中的一些思想为腐朽没落的这个旧思想啊，认为呢是应该坚决的予以打破。可是我们一定要看到，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在反对封建帝制的这个大的背景下啊，很多优秀的这些文学家思想家提出了对孝经不同的认识，绝不是说这些人认为啊孝顺父母是不对的，对父母尊敬孝敬这是不好的，没有，他们只是认为孝经里面把孝和忠联系起来，因为要孝所以要无条件的忠君，这样一种思想他们是不赞同的，提出了痛斥。本来是我们中华民族好的传统美德，那么在我们的这些学者眼里，这部书啊却成为了一株大毒草。哈哈，这个我们今天来看待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人对这部著作的评价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历史的唯物史观。我们要看到，那是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立场的人，在不同的时代背景需要下，对他做出的不同的评价与解读。今天我们一定要以一个正确的态度来看待《孝经》，既不能够像封建统治者那样啊，由孝推出于忠，但是呢，也不应该丢掉我们中华民族孝道的传统美德。讲述孝顺问题的曲艺作品啊，很多，不同的曲种呢都有这类题材的作品。我们首先来欣赏一段相声，李伯祥先生和杜国之先生表演的《如此孝顺》。 大家鼓掌欢迎您呐！ 啊， 说明您的相声说得好， 也不怎么样。 我们这位演员呢，不单相声说得好， 啊， 最大的特点呢有文化， 文化不算太高， 知识丰富 啊。 当个演员呢，都得有一定的文化水平， 都得有学问 啊。各位观众啊，搞工作 啊， 也得有一定的文化基础。 每个人都得有文化， 有文化对工作搞起来方便有利。 我们中国的文化， 历史悠久。 对， 外国人管我们这个中国字叫方块字， 方块字 写起来有功夫。 嗯， 这一字20多笔 啊， 写起来也是这么大个， 不错。 这一字3-4笔， 嗯， 写起来也是这么大个。 对， 另外我们中国的文字 啊， 种类还相当多。 都有什么种类啊？ 首先说有象形字 啊， 有假借字 哦， 另外还有讲义字。 哎，这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介绍一下 什么叫象形字。 您看您写那大门的那门字 啊， 老远一看就像一门楼门框 哦，这个 象形字 字像那门。那么假借字呢？ 一种字两种念法 哦， 火车的车， 嗯， 棋盘上车马炮的那个车。 哎， 同时一个字可以两种念法 哦， 银行的行， 嗯， 自行车的行，一个字两种念法。 是啊， 你要调度好了，说起来它就好听。 是吗？ 该念行的就得念行， 嗯， 该念行的就得念行。 对， 老王，您上哪儿去？没什么事儿，兄弟，我骑着自行车到人民银行找行长办点事，问他行不行。 哎 哎，你调度好了他就好听。 这样好听 啊？ 那咱不这样呢？ 哪样？ 该念行的咱们念行， 该念行的 念行， 那比神经病说话都难听。 你来来试试。 上哪儿去，大哥？啊，没什么事儿，我骑着自行车 啊， 到人民银行找行长办点事，问他行不行。 什么叫行不行啊？ 这不像中国话的。哎， 这个不好听是不是？ 对，这种字叫假借字。 哦，还有一种讲义字呢。 有讲义字 啊， 您比方说这个字就是讲义。 哪个字啊？ 上面一个田，下边一个利。 哦，男子的男， 男子的男。 嗯， 这是根据过去的讲义。 怎么讲啊？ 一般的男人嘛都在田里头干活 啊。对对对， 在田里劳动，在田里头卖力气， 田力。 哎，他这是个讲义字 啊。 妇女的妇 啊， 一个女字旁，这边一个笤帚扫帚的帚呢。 啊，这个念妇， 就是笤帚扫帚。 嗯， 哎，妇女的妇， 这个怎么讲啊？ 有讲义 啊， 说明在这个旧社会妇女受压迫， 哦， 不能参加工作， 嗯， 只能在家里头拿把笤帚扫扫院子， 哎， 扫扫胡同啊。 对， 是不是？ 是这么讲。 新社会就好了， 嗯， 男女平等， 嗯， 妇女提高了， 对， 文字也就随着改革了。 嗯， 再写妇女这妇呢？ 怎么写呀？ 一个女字旁， 这边一个扁山， 哦，这山横着放了， 又好写，讲义又大。 这怎么讲啊？ 说明这个妇女翻身力量大 啊， 把山都拉躺下了， 是这么讲。啊，有点意思， 讲义。 哎， 还有一个字是讲义， 哪个字啊？ 咱们随便举个例子啊， 啊， 孝顺， 孝， 孝顺的那个孝字 啊， 怎么写呀、啊？上面一个土。下边一个儿子的子， 对， 肩膀上有一大皮儿， 这个都有讲吗？ 有讲。 我问问你， 他可是根据当时的那种环境的讲法。 哦，那时候的意思。 对了， 那上面这个土字是什么的意思呢？ 因为过去死人呢一般都是土葬， 对， 说明你的老人呢有朝一日入土为安。上面那土， 哦，下边那个子字呢， 做儿子的 啊， 在底下要顶丧驾灵。 肩膀上那一大撇儿， 那是孝子打的那幡儿， 打那幡儿啊。 老人死了，儿女们要哭。 对， 这个代表什么呢？ 嗯， 代表是留恋、孝顺的意思。 不错， 可这种孝顺呢， 啊， 只是一小部分。 嗯， 最大的孝顺 啊， 是你的父母活着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你多尊敬。 对，活着不孝，死了孝没用。 怎么尊敬呢？ 嗯。 这个时候应当遵纪守法， 对， 不能叫老人替你操心。 不错， 照顾老人的生活， 嗯， 有什么事儿跟他商量，叫他晚年幸福， 嗯， 这就是真正的孝顺。 对， 我们不提倡什么愚忠愚孝， 嗯， 我们要提倡社会主义的道德品质。 嗯， 您比方说您坐五轨电车， 嗯， 上了一位老大爷，很多小伙子马上就站起来， 嗯， 争先恐后的让这位老大爷坐下， 这是新风尚， 尊敬老人， 嗯， 尊敬师长，孝顺父母，抚养父母， 嗯， 受法律保护。 不错， 这是我们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责任。 鄙人， 你 幼年读书， 嗯， 粗知礼义， 嚯， 耿耿此心， 嗯， 故而对于父母之孝道未曾忘怀也不否。 好，他又拽上了， 有点邪 了。听您这么一介绍。不用问了， 干嘛？ 您一定是一位大孝子。 我称不起大孝子， 哦， 但是我对我的父母是非常尊敬， 哦， 特别是对我母亲， 嗯， 她老人家 还真够尊敬的， 非常的孝。 哦， 我妈不易 啊， 嗯，我妈在年轻的时候就在田头劳动， 呵， 培养我上大学。 哎呀， 后来我进城有了工作， 嗯， 我能不孝顺她？ 真不容易， 我对她特别孝顺， 应该孝顺 啊。 我问问您， 嗯。 这样吧， 怎么了？ 您把您怎么孝顺你妈，同着各位观众在这儿介绍介绍，行吗？ 哎，微不足道， 介绍介绍经 验。孝顺老人这是应当责范的，有什么可介绍的？ 我跟您学习学习啊。 那我说说， 哎，你说一说。 好好好， 啊， 那我就随便的谈一谈， 啊，你谈一谈 怎么孝顺我妈 啊？ 我妈是乡下人， 嗯， 头一次到天津，我得领我妈逛逛。 那是啊， 我领我妈溜溜马路， 哦， 逛逛公园， 嗯， 看看劝业场， 嗯，啊， 来趟百货大楼， 嗯， 中国戏院， 嗯， 看看张士林的挑货车，听听丁志云的玉堂春，全聚德吃烤鸭子，登云楼吃大菜，喜志林吃西餐，看电影，听大戏，看话剧，调音乐，啊，前后不到俩礼拜，我就花了400多块。孝顺不孝顺？ 真够孝顺， 没告诉你， 孝顺可是孝顺， 就是 你太浪费， 浪费 了啊！ 你说这话都废话。 嗯， 我这钱没给别人花，给我妈花，有什么浪费的？ 虽然如此，这钱花的太多了， 太多也没关系 啊。 那钱好赖也不是我的呗。 哦，钱不是你的， 就是 你找谁借的？ 都是我妈自个儿带的。 哎啊，哦，花你妈的钱呢， 这才叫孝顺呢。 不对， 怎么的？ 花你妈的钱怎么叫孝顺？ 外行的不懂啊。 啊， 你想，我妈要得不到我的帮助，她一个人能花得了400多块钱吗？ 有这么解释的吗？ 另外，我这钱都没揣井里头， 干嘛了？ 我都买东西了。 哦，要说买东西也对， 这能叫浪费吗？ 你都买什么东西了？ 买东西，我跟你说说， 说说。 为了孝顺我妈， 啊， 首先说领着我妈到劝业场， 哼， 花120块钱 啊， 给我媳妇儿买一呢子大衣。 对， 咱这个孝顺劲儿。 您等会儿，我听着别扭。你给你媳妇儿买呢子大衣，怎么叫孝顺你妈呢？ 这你这个人水平低，就在这儿。 怎么呢？ 这个老人呢，都喜欢年轻人漂亮。 哦， 我媳妇儿本来就不错， 这我知道， 长得就够美丽的。 嗯， 穿上呢子大衣，往那一站， 啊， 就更时髦了。 对， 老太太一看心里高兴、嗯、嘿嘿，哎呀，我儿媳妇穿上衣服更漂亮。 嗯， 老太太一高兴、 嗯、 多吃两碗饭，身体健康、 嗯、 多活2年，这不孝顺了吗？ 这叫什么逻辑？您听听， 哎呀，天劫着孝顺我妈。 嗯， 甭等， 嗯， 这120 买个呢子大衣， 嗯， 花120。 对， 那还有280块呢。 又花100多块钱给我媳妇买一大3只自动表。 哦，对，那还有100多块呢。 还100多块钱毛衣毛裤皮鞋袜子又去了80-90块， 还有个60-70块的。 60多块吃烤鸭子吃西餐看大戏看电影，2多礼拜也就差不多了。 哦哦，这么一说一点都没给你妈买东西。 不了解情况乱发言。 啊， 你怎么知道没给我妈买啊？ 买了吗？ 买了。 买的什么？ 2.5毛买副腿带子。 不是、哎、给你妈买副腿带子 节约嘛， 到他妈这儿节约了。 该节约的地方就得节约。现在上级号召我们勤俭持家，增产节约。 嗯， 你想啊，我是我们家的一家之主 啊， 我要不起带头作用，他们哪一个响应上级的号召？ 嗯，他还有理。 我是一家之 主，你是你们家的一家之主。 对了， 那你妈呢？ 我妈属我领导。 你妈属你领导， 工作能力有大小，这个家庭就得我领导。 这你们家都属你领导吗？ 不，我爱人可以例外。 为什么呢？ 人家是外姓人，特殊情况需要照顾。 哦，哎，那么你属谁领导呢？ 我属我爱人领导。 不是，对对对对， 好，不错 吧？哦，你爱人领导你， 对， 你领导你妈， 对， 我明白了。你们两口子编好了活局子，管制你妈一个人。对不对？ 你们老扣帽子管制我妈一个人，那能叫管制吗？ 那叫什么呢？ 那不能叫管制， 那叫 服从纪律。 哎呀，不，这居家过日子还定什么纪律？ 不定纪律不行 啊！ 我妈脑子太老， 怎么 思想太陈旧、 嗯？ 不来点纪律，不约束她不行 啊！ 我母亲最严重的思想错误犯了5点。 哦，你母亲有5点思想错误， 比较严重啊。 那你说一说。 我说说 啊， 我不能说。 你说说吧。 做小人的说老人不好，那玩意儿多不合适、啊、 你在这说一说， 非让我说说， 看看你母亲都什么错误。 那好吧 啊， 为了帮助他老人家早日回到革命队伍中来 啊， 现在我就大胆的揭发。 揭发？ 嗯，先谈哪一点？ 你先头一点错误吧。 第一点错误 啊， 第一点错误，我母亲她老人家有着那种旧社会资产阶级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剥削思想。 哇、哦，你母亲有剥削思想， 可严重。 那她剥削谁呀、啊？ 剥削我。 你母亲怎么剥削你呀、啊？ 她天天老吃我。 哎，我吃你是应当的。 我也知道应当的 啊， 吃我3天2天的，我也不说什么。大老远来的吃我一个星期 啊、 嗯、我也没说什么话。 对， 再者说咱这人也懂得交朋友，是不是、 哎呀，他跟他妈交朋友啊。 我妈这人呢，他没完没了，他吃上我他不走了， 他天天吃你也应该 是啊。 抚养父母受法律保护， 我不是这么认为。 你怎么认为？ 我们也都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他把这句给用这儿了。 我认为他这就是第一点严重错误 啊，这就是第一点错误。 对了， 那么第二点呢？ 第二点是歧视劳动人民 啊。你妈歧视劳动人民 有具体表现？ 具体表现在哪儿啊？ 不够尊敬我的爱人。 您等会儿吧 啊， 不尊敬你爱人跟歧视劳动人民有什么关系？ 我爱人是个干部 啊， 干部是脑力工作者。 对呀、啊、 是劳动人民范畴的一部分 啊。 他瞧不起干部就是看不起脑力工作者，看不起脑力工作者就是歧视劳动人民。 有这么联系的吗？您看 他老胡八道。 他说什么来着？ 他说我媳妇儿天天下班不回家，回来的特别晚，影响他休息。其实我爱人回来的准晚嘛。 你爱人每天几点回来？ 不就夜里的12点半吗？ 那还不晚呢。 再者说他回来的晚，他外边他有事儿啊。 哦，加班去了， 跳舞去了。 跳舞去了， 跳舞去了， 像话。 这是第二点严重错误。 那么第三点呢？ 啊、第三点错误 啊， 第三点错误，他什么？他不爱劳动。 哦、他不爱劳动。 我妈这人太懒，光吃饭不干活。 光吃饭不干活？ 什么活都不干。 你妈一点活都不干吗？ 什么活都不干。 你说说。 每天早晨起来啊，除了扫地倒痰桶买菜刷家伙洗碗生炉子哄孩子洗衣服上房抹灰修理房子，剩下这点活什么也不干。 哦，哎呀，这还什么也不干？ 不干活啊。 您说这点活啊够6个壮工干的， 他干不了什么呀。 啊， 真什么一点活都不干。 就是 打刚才你说了上房莫回， 对， 那么大岁数要摔着怎么办？ 那么大岁数我妈岁数不大。 你妈今年多大岁数？ 68。 68还不大？ 68还算大。 怎么的？ 人家佘太君100多岁还领兵挂帅。 没听说过有你这么比的。 我妈60多岁正在年轻力壮血气方刚的时候。 哎呀， 那玩意儿能算岁数大了？要说我妈的人确实不爱劳动。 怎么 不爱干活？ 嗯， 有一天我叫她买东西去。 哦， 我说妈您买点煤去。 嗯， 现在你买完煤你不得扛家里不就得了吗？ 就是 他花2块钱雇辆车拉家来。 嗯， 你说这不必要的浪费吗？ 哦，我问问你， 这我告诉你，我想起来我生气。 你叫你妈买多少煤呀？ 半吨。 我1000斤呢。 就是啊， 叫你妈那老太太背1000斤煤， 我让她200斤200斤的扛。 那也不行啊， 这就是她第三点严重错误 啊。这是第三点， 另外还有 那么第四点呢？ 不照顾第二代。 不照顾第二代， 他老叫我们的孩子哭。 嗯， 他一做饭呢就把我们的孩子搁在炕上。 嗯， 那孩子哇哇的哭 啊，我看着我就难过。 哼， 那孩子能叫他哭吗？ 哦， 那孩子不能让他哭。 为什么？ 那孩子是什么人物？ 什么人物？ 哦， 是我们的第二代。 嗯， 又是我们百花园中的一个大花朵。 嗯， 你老让大花朵在那哇哇的哭，你对得起那大花朵吗？ 哎，行了，这老太太也是疼孙子。 疼孙子你为什么不抱着他呀？ 抱着他怎么做饭呢？ 那你不许弄根绳子背着他吗？ 你这像人话吗？ 老太太背着怎么的？ 他背得动吗？ 怎么背不动啊？ 那么大岁数背一孩子。 老太太岁数大 啊。 老太太岁数大，我们那孩子小啊。 几个月了？ 12了。 12了，没法背了。 第四点严重错误。 那么第五点， 自由主义。 哇，这可够严重的 啊。乱说乱道烂造谣 是吗？ 他跟街坊邻居说什么呢？ 啊， 说我们两口子瞧不起他了。 啊， 说我媳妇儿也不管他叫妈了。 啊， 另外说吃两样饭了。 嗯， 我们吃得好他吃得坏了。 啊， 他最可气的跟那张二婶说什么呢？ 说什么？ 说我们两口子上礼拜四买了个大烧鸡都没给他吃。 啊， 你说你这个意见你提个什么劲？买个烧鸡不给你吃，你这都急。 啊，您等会儿我问问你。 怎么了？ 你们两口子买这大烧鸡给你妈吃没有？ 你大烧鸡 啊， 他不给他吃。 是吗？ 不给他吃那俩鸡爪子哪儿去了？全没了。 哦，让你妈啃鸡爪子 应当的。 应当是鸡胸脯鸡大腿。 爱行够鸡大腿鸡胸脯，那玩意肉厚太瓷实，老年人胃口不好，吃下去得了胃溃疡，你负责任？ 我不负责任。 那玩意不能吃。 那鸡爪子呢？ 鸡爪子有味没肉，啃啃不就得了吗？ 哎呀， 我就根据我妈这五点严重错误， 怎么样？ 我给她。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全包圆能省事儿吗？ 全场999每平米一价全包圆，从毛坯房到拎包入住， 能省心吗？ 火眼金睛甄选超一线环保大牌建材，标准化精细施工，手机实时指控。 最关键是能省钱吗？ 哎，你是问题猴吗？全包圆自带高性价比 DNA， 省的那个多呀，包的那个全呐，能让你瞬间省上天的感觉，你的金动云动望尘莫及， 俺老孙去也。 400-606-8866，先打电话问地址啊！ 记住啦！ 想见店内活动，我剩下了。 剩下还这么开心，心真大。 我说我的装修预算剩下了。 你该不会也是找了 全包圆？ 你也全包圆装的家？ 一哥们儿在他家装2套了，正跟我极力推荐呢。 装法不错，比我的预算省不少呢。999一平米，啥都不用操心了。80平米的房子才8万。 一个说好不算好，俩都推荐，我得问问去。 快打400-606-8866吧，良心推荐啊。 得嘞，400-606-8866，这就打。 想见店内活动。 联通冰淇淋套餐每月99元，北京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啊！五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 对，五五环外 啊！五五环，你比六环少一环， 没到六环呢、啊。我刚把400-606-8866直

外人呀，那提鞭一落，像怪蟒把身翻，只打得民子枪在雪地里滚。他揪住了皮鞭，是苦苦的哀怜，求爹爹您饶恕了孩儿我呀，冻死在中途路，也不再让天寒呐、了棉衫，那芦花飘飘，飞满了雪地。命员们捡起一看，是芦花团。忙回身把次子的衣服撕开看，见里面絮的却是最好的思念。哎呀，怪不得子谦身上冷，今天挨的打他有多么冤，不由己把打马的皮鞭就松了手，忙脱下自己的外衣给子谦披上肩。儿啊，千错万错是为父的错，你亲娘一死，我不该有许仙，咱不去东庄赴宴了，快随父回家转呐、见了你那后娘，我给你报仇冤呐、回村，在门前下了马呀，把马交与子文，去往曹头拴，命子谦到书房去烤火取取暖。命员外回奔上房，是怒气冲冠，进门来满面寒颤落下座，那李氏满脸陪笑迎上了前。哟，员外，您因何去而复返呢、是不是路难走，雪大天寒？员外说天寒我并不冷，现在有个饥寒之人在面前，我问你三根钱共有几个子？李氏说共有三子在堂前。原来说他们哪一个甜来哪一个苦？李氏说三子都一样，不分苦和甜。 员外说他们的衣服是否也都一样，在里面絮的可曾都是丝棉。这一句话问的李氏那脸上的颜色变，勉强的点了点头说啊，都是丝棉。李员外闻听忙忙外走，叫来了子文与子谦，说你们两个过去叫你娘看一看。那李氏一见低头无话言，命员外气冲斗牛取出纸笔墨砚，笔走龙蛇写上边，上写着我妻李氏女，谋害前儿闵子骞，今写休书一刀两断，任凭他改嫁李四与张三，下面写年月日安好抖音，刷啦啦扔在了李氏他的面前。李氏一见只吓得魂飞魄散呐，腿软就跪在了员外的身边。员外呀，七出纸条七未犯，七不该起下了嫉妒心田，求员外宽安呐，容其这一次，骑马上把子骞的芦花换丝棉。员外说那芦花本是轻微玉，随风飘荡不常寒，三九天穿棉还觉得浪，何况是我儿子骞身披着单，今日他几乎冻死在中途路，寒毒人你有何脸面再纠缠？你带好那休书快给我走。忽然见那闵子骞强步上前，捡起来那写好的休书，两手捧啊，双膝跪倒，泪洒胸前。爹爹呀，您把这休书收回吧，孩儿我替母求情啊，请您要容宽，儿的娘对儿的折磨儿无怨恨，乃是儿孝义不周才有今天。爹爹您千不念来万不念，念我娘照顾孩儿这些年，您今天真要是休了我的母，撇下我们弟兄三人，岂不更可怜？母亲在，